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很多人呢，在这个上学的时候都写过日记啊，有一部分是老师给布置的。欢欢班上有一个女同学，在日记上这么写的：我奶奶在洗衣服，我看她蹲着很累，我就赶快把她打到了小板凳上，结果全班都让她给笑翻了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刚才那段笑话啊，是欢欢的同学写错一字儿，本来是想写呀扶到小板凳上，哎，错写成打到小板凳上了。在哀家小区啊，今儿个小何家可比平常热闹，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没了，到底说什么呢？听听。 欢欢，你给我说说，为什么老师让我们去校一趟啊？这是不是这小测验没考好啊？ 老爸，其实呀也没什么，就是交的作业本上出了个错。 作业上出个错就让叫家长啊？你出什么错了？ 有一篇作文作业题目叫我心中的老师，老师看了我的作文以后特别生气，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对他有意见。 你怎么写的呀？不是和你说了吗，这种题目就得夸老师。 别听你妈这瞎教唆你啊，写作文得从你的真实感受出发，跟我说说，哎，你怎么写你老师的？ 我写的头一句是我的老师长着一张瓜子脸。 这没问题啊， 往下说。 不用说了，老师就生气这一句话。 瓜子脸他还不乐意呀、啊、难道写我们老师长了个大饼脸他就高兴了？ 也不是，嗯，我是错了一个字儿。 你呀、啊、还是把你作文拿过来让我看看吧。哎，错什么字了？ 一个错字也不至于生那么大气呀、啊、你们老师真是。 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长着一张爪子脸。 不用说啊，这个爪子脸的老师八成是个女老师，要不然也不会那么生气啊。其实写错别字儿、念白字儿，可不只是学生才犯的错误，老师也一样。不信咱们听听常宝华、常贵田合说的相声白字儿先生。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嗯，站在我旁边的 这个不要介绍了吧，人家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， 不、 哦、不要 不不不不介绍了您的名字，但是大家不知道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演员。 哎呦，可不能这样讲啊！真不好意思， 这肚子里头有货、 啊。哎呀，你太捧我了，我这有什么货、 啊？这里边都是屎啊！ 你看。这位仪表是很文明啊，说话是不是粗野了一点呢？ 没有啊， 我这肚子里边全是，我是造粪机器啊。哎， 您误会了， 你要说什么呀？ 文学史、美学史、哲学史、中国历史、世界通史、 啊、明白明白， 事实不事实， 完全可以理解。 对对对， 就是说他的语言呢、啊、他没有到位，意思嘛就是说我很有学问。 对， 说句文化嘛，叫满腹珠玑。 哎，对对对对， 这个我是愧不敢当，差得很远哦。 你看，这就是老艺术家的美德。您怎么愧不敢当？您太谦逊了，是是，太谦逊了，太谦逊了。 怎么骂人呢？平时像。听着像用河南话骂我龟孙， 不是，刚才你说我什么孙？啊，不不，嗯，您没有听清楚，我说您很谦孙，太谦孙了，人之美德。 这个我们不笑话他，在所难免呢、啊。我们祖国的文字啊是很丰富，也很浩瀚呢、啊，难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嘛错这么一个半个，不好意思，给你纠正一个字。 给我 是的， 好，可以。 刚才你说我谦孙错了，训孙呢要有一个走之，这次念训。